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出版了《革命故事丛书》《金日成故事集》第11卷。本卷分为4章，收录了金日成同志在主体37年1948年9月到主体38年1949年7月期间所留下的革命故事。在这期间，他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后，组织和领导了旨在巩固自立民族经济基础、加强和发展朝鲜人民军，使之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无敌强军的工作。